燕王刘泽，高祖从祖昆弟也。高祖三年，泽为郎中。十一年，以将军击陈豨将王黄，封为营陵侯。高后时，其人田生有伐资，以化甘泽，则大悦之，用金200斤为田生寿。田生以得金，即归齐。二岁，则使人谓田生曰：“弗与矣。”田生如长安，不见泽，而假大宅，令其子求是吕后所幸大业者张清。居数月，田生子请张清临，亲修具。张清往，见田生帷帐具至如列侯，张清惊，酒酣，乃秉人说张清曰：“臣观诸侯底地百余，皆高帝一切功臣。今吕氏、雅固本推古高帝就天下，功至大，又有亲戚太后之重。太后春秋长诸吕弱，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，妄代。太后又重发之，恐大臣不听。今卿罪幸，大臣所敬，何不讽大臣以闻太后？太后必喜。诸吕以望，万户侯亦卿之有。太后心悦之，而卿为内臣，不及发，恐祸及身矣。”张清大然之，乃讽大臣欲太后。太后朝，因问大臣，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。太后赐张清千金，张清以其半进田生。田生福寿，因说之曰：“吕产望也，诸大臣为大福，今营陵侯泽、诸刘长为大将军，独此尚绝望。今清言太后列十余县望之，彼得望喜，与诸吕望亦故矣。”张清入言之，有太后女弟吕须女，亦为营陵侯妻，故遂立营陵侯泽为琅琊王。琅琊王与田生之国，即行无留。出关，太后果使人追之，以出即还。泽望琅琊二年，而太后崩，泽乃曰：“帝少诸吕用事，诸刘孤弱，引兵与齐王合谋西，欲诛诸吕。至梁，闻汉灌将军屯荥阳，则还兵备西界，遂跳驱至长安。代王亦从代至，诸将相与琅琊王共立代王，是为孝文帝。文帝元年，喜泽为燕王，而复以琅琊归齐。泽望燕二年，薨，谥曰靖王。子康王嘉嗣，九年薨，子定国嗣。定国与父康王姬奸，生子男一人，夺第七为姬，与子女三人奸。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、影人，影人等告定国。定国使业者以他法 合捕格杀影人灭口。至袁硕中，影人昆弟复上书据言定国事，下公卿皆议曰：定国禽兽行，乱人伦，逆天道，当诛。上许之。定国自杀，历42年，国除。哀帝时既绝世，乃封靖王泽玄孙之孙吴中公室归生为营陵侯，更始中为兵所杀。